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您继续欣赏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第十二夜》改编的戏剧故事。 巴尔沃亚生于1475年，死于1519年，是西班牙殖民探险者，第一个横穿美洲大陆到达太平洋东岸的欧洲人，为躲债由西班牙到达海地。1055年前往美洲探险，在海地垦荒。1510年移往巴拿马地峡海岸的达连，在那里建立殖民据点，后被西班牙国王任命为达连临时行政长官。巴尔沃亚听说达连以南尚有大海和盛产黄金之国，1513年9月1日率领190个西班牙人和1000多个印第安人开始著名的穿越巴拿马地峡的远征，克服种种困难，9月25日登上地峡西部高原的顶峰，望见了太平洋。当时他把这个大洋称为南海，为此他被任命为巴拿马、科伊瓦和南海，也就是太平洋陆地行政长官，受达连行政长官佩德拉里亚斯管辖。随后巴尔沃亚又成功地穿越过达连山脉，考察了太平洋海岸的圣米格尔海湾、佩拉德利亚斯的极度。1519年1月被杀害于巴拿马地峡北岸的阿克拉。巴尔沃亚的一生与他跨越的大洋一样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复杂难言。我们一起欣赏茨威格记述巴尔沃亚冒险生涯的文章，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哥伦布让欧洲人陷入了一股狂热的掘金浪潮，正式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却也将数之不尽的无辜的人推进了痛苦的深渊。1493年，当大西洋海军元帅哥伦布结束了240天的远洋航行，凯旋归国时，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消息不仅使西班牙沸腾了，甚至连整个欧洲都大为震惊。为了犒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壮举，西班牙的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决定在巴塞罗那举办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很多人为了一睹英雄的英姿，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塞维利亚和巴塞罗那的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凯旋队伍最前面的十名赤体纹身的印第安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红色的皮肤，头上插着鲜艳的羽毛，脸上戴着怪异的面具，手里提着漂亮的鹦鹉。这种打扮风格让所有的西班牙人大开眼界。不仅如此，还有那灵巧漂亮的鹦鹉、憨厚笨重的墨、玉米、烟草、椰子等，这些都是西班牙人见所未见的。但这些罕见的玩意儿并不是国王和官吏们最关心的，他们最感兴趣的反而是他们最常见的东西——黄金。哥伦布带回来的几小箱黄金是他从土著手里换来或抢来的，仅仅是一些小饰品、小金锭或一些金墨，根本就不值钱。 其实哥伦布发现的岛屿压根儿就没有太多的黄金，但这个想象力丰富的家伙竟然执拗地认为自己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对那些岛屿上有大量的黄金深信不疑。哥伦布真挚而兴奋地吹牛感染了所有人，大家对此深信不疑。 国王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一切，为了黄金，他很快便组织了第二次远航。有了哥伦布的现身说法，轻易就能成为富翁的黄金国的消息在西班牙被传得沸沸扬扬，愈加离奇。这些人被发财梦冲昏了头，当他们听到第二次远航的消息后，全都争先恐后地涌到了远航的出发地巴罗斯和加蒂斯。这些满脑子贪念的人臭味相投，汇聚成了一股污浊不堪的人潮。他们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其中虽有真正的探险家和达官贵人，但更多的是穷人、盗贼和强盗，甚至是杀人犯，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西班牙的危险人物和罪犯、歹徒齐聚于此，都是因为他们所看不见的一个理由——贪欲。他们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挥起自己的铁锹，就能轻而易举得到一个闪耀着诱人光芒的金矿。 为了第一时间把黄金运走，一些富人带了很多佣人和牲口，而那些没能登上远洋航船的人毫不气馁，他们千方百计出海，尤其是那些胆大妄为的冒险家，竟然将政府的法令置之脑后，铤而走险自己出海。所有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快到达那片未知的海岸，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黄金。这股强劲的掘金狂潮将巴尔沃亚这个普通的士兵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的称得上伟大的事业由此开始。人们的希望化作了泡影，新发现的岛屿伊斯帕尼奥拉岛，今天的海地岛上连金子的影子都没有。土著身上少量的金饰根本就满足不了他们的野心，将土著人抢劫一空后，这群人穷凶极恶地在岛上四处游荡，伺机抢劫。印第安人整日惶惶不安，备受压迫却敢怒不敢言，而岛上的总督也不胜其烦。尽管西班牙海船带来了新的货物，但随船而至的这群恶徒根本就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无恶不作，不断地滋生事端。总督寄希望于通过分给他们土地、牲口和印第安人奴隶，使他们安定下来，从而稳定社会秩序，但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是贵族骑士还是强盗罪犯，他们到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得黄金而一夜暴富，而不是在这里过平庸而安稳的生活。所以疯狂的淘金者丝毫不关心自己的土地，也从不过问耕耘收获，他们只能从折磨印第安奴隶中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在短短几年里，当地的印第安女人都被这群狂暴之徒虐杀殆尽了。 除此之外，他们将剩余的时间耗在了赌场上，很快便背上了沉重的赌债。为了还债，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家当，包括最后一件遮体的衣服，甚至还有人因此而丧命。情况愈发混乱，但人们依旧没有清醒。从1509年开始说起，西班牙两位赫赫有名的冒险家阿隆索·德·奥赫达和迭戈·德·尼古萨，在斐迪南国王的授权下，在巴拿马地峡附近和委内瑞拉建立了殖民地，他们称这里为黄金的卡斯蒂利亚。这是个非常诱人的字眼，但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欺骗了大量做发财美梦的人。法学家恩西索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狂热地追求黄金，在别人的鼓吹下，为了这块殖民地倾囊付出。令人失望的是，他不仅没有从被寄予了极大希望的黄金的卡斯蒂利亚获得一斤半两的黄金，反而陷入无休止的营救中。那些去拯救的人，不是在与土著的争斗中丧命，就是被活活饿死。尽管如此，已经走投无路的恩西索为了拯救自己的财产，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扬帆远行。好朋友们，茨威格的传记作品《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到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写到的人物，例如列宁、歌德、阿蒙森等，都是为人类的解放、进步与美好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巴尔乌亚作为一个殖民者，似乎不配与他们相提并论。其实茨威格对于这本书的主人公的资格是有严格的考量的。巴尔沃亚的进入表明了他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开拓者对于人类贡献的多重思考。巴尔沃亚有贪婪狡诈、不择手段的一面，也有勇敢执着、不畏艰险的一面。